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来跟你聊聊验证决策的利器 AB 测试。现在 App Store 中的应用就像商场中的商品一样琳琅满目，可以解决用户各个方面的需求。这时你要想去创新或者做出比竞品更优秀的功能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呢，很多公司都必须去做一些实验，看看有哪些功能可以增强自己 App 的竞争力，又有哪些功能可以废弃掉。而进行这样的实验的主要方法就是 AB 测试。AB 测试也叫做统测试或分流测试，指的是针对一个变量的两个版本 A 和 B 来测试用户的不同反应，从而判断出哪个版本更有效，类似统计学领域使用的双样本假设测试。简单的说， AB 测试就是检查 App 的不同用户在使用不同版本的功能时，哪个版本的功能用户反馈最好。比如引导用户加入会员的按钮要设置什么颜色更能吸引他们加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 AB 测试。产品接触的多了，我们自然就会清楚一个按钮的颜色会影响到用户点击它并进入会员介绍界面的概率。这里我再和你分享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哈。记得我毕业后去新西兰的那段时间里呢，认识了一个住在海边的油画家，他家在海边，还要兼自己的画廊，出售自己的作品还有美院学生的作品。有一天他要给画廊门面重涂油漆，叫我过去帮忙。涂漆之前问我用什么颜色好，我环顾了一下旁边的店面，大多是黑色、灰色和深蓝色，而我觉得卖橄榄球衣服的那家的红底黑字看起来很帅气，于是我就说黑色可能不错。他想了想摇头说，我觉得橙色好，因为这附近都是暗色调，如果用了明亮的橙色可能更容易吸引游客。结果呢，后来一段时间进店的人确实多了，而且画也卖得多了。当然了，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不是说用了橙色就一定能够提高用户进店率。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画廊周围都是花花绿绿的店面，你还能够保证橙色会吸引用户吗？实际情况往往要比选择门面颜色更复杂，也只有专业经验的人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有相关领域经验的专家，所以呢，就有了 AB 测试这一利器来辅助我们进行决策。知乎上有个关于 AB 测试的问答，里面列举了很多的实际案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接下来我和你说说 iOS 中的 AB 测试。从 App 开发层面看呢，新版本发布频繁，基本上是每月或者每半月会发布一个版本。那么新版本发布后，我们还需要观察界面调整后情况如何，性能问题修复后线上情况如何，新加功能使用情况如何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 AB 测试来帮助我们分析这些情况，通过度量每个版本的测试数据来确定下一个版本应该如何迭代。对于 App 版本迭代的情况，简单说就是新版本总会在旧版本的基础上做修改。那这里我们可以把旧版本理解为 AB 测试里的 A 版本，把新版本理解为 B 版本。在 AB 测试中， A 版本和 B 版本会同时存在，B 版本一开始是将小部分用户放到 B 测试桶里，逐步扩大用户范围，通过分析 A 版本和 B 版本的数据，看哪个版本更接近期望的目标，最终确定用哪个版本。总的来说， AB 测试就是以数据驱动的可回退的灰度方案，客观、安全、风险小，是一种成熟的试错机制。一个 AB 测试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一、策略服务，为策略制定者提供策略；二、 AB 测试 SDK， 集成在客户端内，用来处理上层业务去走不同的策略；三、日志系统，负责反馈策略结果，供分析人员分析不同策略执行的结果。其中策略服务包含了决策流程、策略维度。 AB 测试 SDK 将用户放在不同测试桶里，测试桶可以按照系统信息、地址位置、发布渠道等来划分。日志系统和策略服务主要是用作服务端处理的，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这里有一张 AB 测试方案的结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今天我主要跟你说下客户端内的 AB 测试 SDK。 从 iOS 开发者的角度看， AB 测试如何设计或选择一个好用的 AB 测试 SDK 框架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谈到 AB 测试 SDK 框架，我们需要首先去考虑的是生效机制。生效机制主要分为冷启动生效和热启动生效，相对于冷启动，热启动落实策略要及时些，但是考虑到一个策略可能关联到多个页面或者多个功能，冷启动呢可以保持策略整体一致性。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一个策略只在一个地方生效的话，可以使用热启动生效机制 而如果一个策略在多个地方生效的话，最好使用冷启动生效机制。除了生效机制， AB 测试 SDK 框架对于业务方调用接口的设计也很重要。你所熟悉的著名 AF Networking 网络库和 Alamo File 网络库的作者 Matt 曾经写过一个叫做 Skylab 的 AB 测试库。Skylab 使用的是 NS User Default 保存策略，使得每个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管是在哪个测试桶里，都能够保持相同的策略。Skylab 对外的调用接口和 AF Networking 一样使用的是 Block 来接收版本 A 和 B 的区别处理，这样设计的接口易用性非常高。通过 Skylab 原理的学习，你能够体会到如何设计一个优秀易用的接口，这对你开发公用库的帮助会非常大。我们先看看 Skylab 接口使用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可以看出 Matt 这个人的接口设计功底有多强了，你一看这两个 block 参数名称就知道是用来做 AB 测试的，简单明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接口，看看 Matt 是具体怎么实现的。 Skylab AB test with name AB 的接口实现代码我已经放在了文稿当中，你可以点击查看。你会发现 Skylab AB test with name AB 方法只是一个包装层，里面真正的实现是 Skylab split test with name conditions block 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方法的定义。通过定义你会发现 conditions 参数是个 ID 类型，通过类型约束即使用 NS fast enumeration 协议进行类型限制。 Matt 是希望这个参数能够接收字典和数组，而字典和数组都遵循 NS fast enumeration 协议的限制。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两者的定义。在这里我和你介绍这个接口的设计方式，是因为这个设计非常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类型约束是苹果公司首先在 Swift 泛型引入的一个特性，后来引入到了 Objective-C 中。而之所以设计 Conditions 这个支持数组和字典的参数，本来是为了扩展这个 Skylab 框架，使其不仅能够支持 AB 测试，还能够支持更为复杂的 Multivariate Testing 或 Multi-Omil Testing。 Multivariate Testing 和 Multi-Omil Testing 的区别在于支持更多版本变体来进行测试验证。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Skylab 是如何做人群测试桶划分的。 Skylab 使用的是随机分配方式，会将分配结果通过 NS User Defaults 进行持续化存储，以确保测试桶的一致性。其实测试桶分配最好由服务端来控制，这样服务端能够随时根据用户群的维度分布分配测试桶。如果你所在项目缺少服务端支持的话， Skylab 对测试桶的分配方式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Skylab 对 AB 测试的测试桶分配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中的 array 参数就是包含 A 和 B 的两个版本的数组，随机返回 A 版本或 B 版本，然后保存返回版本。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实现代码。持久化存储后，当前用户就命中了 A 和 B 版本中的一个，后续的使用会一直按照某个版本来，操作的关键数据会通过日志记录并反馈到统计后台。至此你就可以通过 AB 版本的数据比较来决策哪个版本更优了。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和你说了 AB 测试在产品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App 版本迭代时， AB 测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新版本的功能更新是否能够更好的服务用户。然后我为你展示了 AB 测试方案的全景设计，并针对其中 iOS 开发者最关注的 AB 测试 SDK 的设计做了详细分享。通过 Matt 设计的 Skylab 这个 AB 测试 SDK 框架，你会发现好的接口设计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比如将泛型的类型约束引入到 Objective-C 中以提高接口易用性，这需要了解 Swift 才能够做到的。今天我在看评论区的留言时，有同学问我现在应该学习 Objective-C 还是 Swift， 为什么？我想我们今天对 Skylab 接口的分析应该就是最好的回答了。知识的学习最好结合工作需求来，无论是 Objective-C 还是 Swift， 最重要的还是代码设计能力。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前面我提到 Swift 是值得学习的，那么今天的作业就是参照 Skylab 使用 Swift 来写一个 AB 测试 SDK。 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